北京城内网上流传在鸟巢咧会举行慈善大会，嚟北京参加的话咧，交通食宿全部有得 cam， 现场仲有得攞50,000添，大富翁咁样啊！公安咧就捣破呢个犯罪集团嘅，劝喻啲群众离开啦，啲群众咧仲反而唔肯相信添。咁系咪因为平时公安、政府机关所有呢啲嘅公信力，大家都太过心中有数咧？其实系咪有可信嘅媒体会好啲啊？大家觉得？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喂，头先讲开恩平啊，喂，恩平咧，除咗温泉好之外咧，我仲谂起大湾区。嗱，有司长话，哇，你咧可以喺香港翻工，去肇庆住。哇，我真系谂起都嗨嗨地啊！我系佐敦搭车过去肇庆咧，至少三四粒钟啦，至少啊吓。喂，我真系觉得好方便啊！我系强国生还者 ，8K。 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生还 者。 喂，我平复下啲情绪先。头先嗰节咧，你见唔见到我好激？动啊！见唔见到？ 我直头我讲真噶，每次谂起啲问题，我都唔知系激动紧啦，我系有集合嗰种失望、无奈、嗰种苦恼于一身。咁其实又有啲似近几年嘅香港，都系类似咁。 系啦，即系觉得我恨铁不成钢啦，咁样咯， 类似啦。但系我觉得唯有依然相信咧，因为入到场咧，见到大家仲系好撑嘅，其实即系只要佢稍为一个攻势或者系一个球咁样咧，大家一定会癫咗噶啦。咁或者嗰次即系虽然今我哋唔能够输打赢要噶嘛，我哋唔可以净系做胜利球迷。首和中国嗰两场之前嘅香港对中国嗰啲外围赛系好嘅，咁我哋都会撑嘅。咁啊希望继续佢哋即系加油啦， 努力啦，加油啦！我都系好似头先嗰字嗰句。将呢个6-0咧，唔好当做我尽咗力就得噶啦，唔好呢种心态，谂下自己点解咁柒输6-0， 系啊，化悲愤为动力咯。 系啊， 对手无望，咁人哋有保连奴，你借个保连奴过嚟啊，唔同啊，可能已经。 我好认真讲嘅，我觉得就算恒大冇咗就外援咧，照数你三四球，冇话六球啦，照数你三四粒，系啊， 良性循环啊，你日日同美斯练波，你都有少少进步噶嘛。 系啊，呢啲支持近乎用啦。 系啊，所以唔系一对球都可以解决。我哋讲翻今次呢一节，我哋想讲嘅咧就系呢个，好似系想讲大湾区。 系啦，大湾区近排 hit 啊嘛， 方便啦，三个钟翻工。 系咯，我都觉得 OK 啦。 系啊，私人飞机、私人直升机都得噶，只要你有钱。 系咯，咪练下咩咯？我嗰阵时睇过有个人啊，佢喺个外星咧练过一招叫瞬间移动。呢个 系啊，而家有呢个更加容易解决啦，住边度都得啦。 系咯，基本上我住美国都得啦。你 瞬间移动 、啊 其实唔使咯，你直接就喺大湾区嗰边翻工咯，唔使翻香港噶啦。而家简直系点样啊？疏散啊！ 喂，我觉得佢哋越讲越远啊，即系嗰啲官啊，佢以前咧讲深圳嘅就有班友，因为讲下又讲东莞啊，肇庆又讲下，江门又讲下班友啊，黐咗线咁。 其实有阵时真系有啲人俾佢说服咗，我识得唔少人咧试过，即系佢哋真系尝试过啊，喺深圳嗰度就租间屋又好，买间屋又好啦，咁跟住就翻嚟香港翻工啦，跟住大概一两年到啦，都系翻嚟。 喂，佢哋咩感觉先？即系我兴趣知嘅嗱，其实远咧就更远啦。我唔好话喺中环翻工啊，我就算喺新界翻工，我新界翻工，其实我喺福田住，你都成我谂前后你连埋过关都个几钟啦，两个钟都点都未必要两个钟，个零钟咯，个点都要。 其实佢哋咪唯有当时佢哋唯有咁样系说服自己啊，住就大咗咯，食嘢就平咗咯，咁样咯。咁跟住通常咧就可能有个二奶喺深圳啦，温柔乡啦咁样。咁但系讲紧出嚟玩啊，讲紧出嚟食饭啊、翻工啊呢啲系一定唔方便啊。话OK 啊，咁样就自己呃自己嘅啫。 即系嗰啲，我要早啲翻屋企啦，跟住个 friend 问。喂，你住边度咁远啊？我住福田啊，真系我追佢唔着。 然后个车费你都唔系咩噶，你车费都金噶，你起码都来回都60-70啦，日日都系咁。 同埋咧，我对强国嗰啲卫生环境啊，即系嗰治安啊，即系尤其是深圳啊，即系我真系冇乜信心，好认真。即系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嚟讲， 系，所以佢呢啲咩大湾区住啊，所以即系完全又系嗰啲离地噶。嗱，我帮佢谂嗰个好嘅办法嘅，即系咧，我嘅。嗰啲报纸专栏都系咁讲嘅话，即系 even 唔计个距离啊，大家个制度文化所有嘢都唔同，系好难 mix 埋一齐嘅。咁我帮佢谂咧，就点样咧？ 簡單啲啦，台灣、香港、澳門幾個地方咧，就其實比較係文化係通嘅，咁而亦都大家quality 啊制度都差唔多嘅，不如呢三個地方係成為一區啦。 MJ， 我想打斷你先，因為可能有啲聽眾，你知我哋啲聽眾咧多大忙人啊，多大忙人咧未必。啲嘢跟得咁貼，咁我所以想講一講咩叫大灣區先。 啊，係啊，我都想知道啊。 係啦，大灣區咧嗱， 大角咀至到灣仔一帶。 係啦，即係大亞灣至灣仔一帶，唔係其實唔係嘅。 去到好遠㗎，係咪啊？ 嗱，其實咧，佢係指一個大區域。咩叫大區域咧？包括有幾座？有九个城市嘅，同埋两个特别行政区，分别系边九个呢？广州、佛山、肇庆、深圳、东莞、珠海、中山同埋江门，两个行政区就系、是、特别行政区就是香港同澳门，系啦。咁咧，其实佢嘅概念系想点样样咧？其实咧，佢系效法啦。一啲喺外國嘅一啲所謂灣區，例如有咩出名嘅灣區呢？紐約灣區，又或者講緊話東京灣嘅灣區。咁基本上呢，佢呢個概念呢，就係、是、同近年呢強國有一個概念呢好相近嘅，就係、是、同城化。咁、就例如廣州同佛山呢，就慢慢其實黐埋一嚿啦依家。咁基本上即係都依家都仲係廣州還廣州，佛山還佛山，但係嗰個分別或者嗰、那個不用開始所謂叫真係不用分得那麼細啦。咁、開始啊，廣州即係佛山，佛山即係廣州，呢個概念慢慢融入去啦。咁佢呢個大灣區嘅概念咧，就想結合呢九個城市，同埋兩個特別行政區咧，成為一個大區，即係結合佢，即係佢哋互惠互補，有個所謂即係結合佢嘅經濟啊或者各方面嘅長處咧，就成為希望成為世界其中一個最一流嘅區域咁樣樣啦。 咁大嘅區域，我覺得就算唔好計我哋香港啦，嗰扎區域都唔知係咪真係可以混埋一齊啦。 係啊，即係唔好計香港澳門啦，你計你淨係你單單計你嗰啲咩深圳同廣州，你都唔知得唔得啦，你唔好話乜嘢。 然後尤其是嗰日入過場睇波嘅球迷，我唔覺得嗰扎香港球迷同廣州球迷做到 friend 咯。 係啊，咁基本上咧，同埋咧，即係依扎城市咧，佢其實有啲咧，其實係慢慢同城化緊嘅，好似我頭先咁講。例如广州同佛山啦，即系其实已经慢慢黐埋一齐啦。珠海同中山啦，慢慢黐埋一齐啦。珠海中山咧，其实依家开始论想论埋东莞咧，慢慢黐埋一齐，因为佢哋开始起嗰啲城轨啊。开始城轨咧，咁即系基本上咧，以前东莞咧去珠海中山就好论尽嘅，论尽到系唔知点去嘅。依家如果佢有城轨咧，基本上都比以前方便好多。咁基本上佢係想做緊呢樣嘢。咁基本上除咗廣東以外呢，咁其實佢有啲其他省份啦，例如蘇杭呢，咁其實開始都係有啲咁嘅同城化，想將啲區咁夾埋一齊去做咁樣所謂。 但係對我哋嚟講有咩著數呢？即係唔好計嗰啲距離呀、大家制度同唔同啊？咁样咁你个区咁大，咁当我系一个深圳人，你同我讲呢个大湾区系属于我好大嘅，咁着数喺边咧？ 嗱，我引述本即系我哋香港伟大嘅梁特首啦，同埋呢个陈茂波司长啦，咁佢哋就话咧，嗱，佢哋咁讲嘅，就系话如果香港唔参与呢个大湾区嘅建设咧，我听咗十年至少呢个 terms 就会被边缘化，系啦。咁就会，咁、就会被边缘化，咁咧就会开始落后喺其他地方啦，咁样咁样样。 听讲过噶啦，好似都唔系第一次啦。嗰阵时港珠澳啊，点样啊？总之就即系总之，国家就好努力咁向紧上，香港再唔加入咧，就真系蚀底啦。咁样讲过，咁我咪97讲到而家噶咯。 系啊，咁基本上咧，佢。呢、這个概念咧就近年就慢慢深化，因为咧嗱，佢条数咧计出嚟就好好睇嘅，即系又经常咁讲或者好好吸引人啊、即系因为咧佢条数计出嚟咧话，唔好讲2017年，净系讲2015年，粤港澳大湾区嗰个经济规模咧系讲1.36万亿嘅美金，咁咧个货柜嗰个吞吐量咧就6500万飙升，咁机场旅客个嗰个吞吐量咧。超过1.75亿，嗱、呢个2015年，咁我相信我估2016 或甚至2017咧，嗰、那個數都係會更加上升咁樣樣嘅。 頭先呢個係咩數啊？係粵成個大灣區啊？ 大即係係啦，即係頭先我講嗰九個地區，再加兩個特別行政區，係啦。 關你鬼事咩？你嗰邊好過你成個，你將成個區再去劃大佢，劃埋廣西，劃埋廣西當係廣東咁，實多咗噶。咁但係我而家講緊我哋係香港啊嘛，即係我覺得誒，套阿鄭中基講嘅。算啦算啦算啦，我哋赚高啦，你哋慢慢赚啦，俾你 赚。我都想俾人赚啦。 我都想俾人赚啦。你哋嗰个发展咯，嗱即系咧，佢哋而家呢啲系混淆咗一啲概念啊。如果真系咁样一个区，咁咧就可以用一个区嘅名义，大湾区啊嘛，咁、那个系呢一扎嘢。咁我哋为一个区好吓，呢、這个区好，香港就好。咁但系你个区系成功，唔代表香港成功噶嘛。而家我明明香港头先讲嗰扎数字入边，可能100个柜，我而家香港做咗60个嘅，咁你成个其他嗰站咩广东啊、珠海啊嗰啲先做40个，我而家成个大湾区旗下系啊，100个变成105个啊，到时未必系真系有90个俾翻我做噶嘛，到时可能我原嚟广东嗰、那个、珠海嗰、那个唔知咩港口经营咗104个去噶啦，咁香港呢边得翻10个，然后你话诶、哎，我哋会以为大局着想啊嘛，我落你咩号啊？如果咁样， 咁同埋咧，我会有一个。好基本嘅概念就係讲緊话呢，好似我哋睇足球咁、 嗯、 你唔係将所有我就算当嗰班全部世界级球星、 嗯、 全部塞晒落一队波度就一定可以攞欧冠、嗯、即係呢个係逻辑係错嘅，即係你可以话、哦、我粒粒皆星係一队强队，可能真係一队强队，但係係咪担保係一个劲嘢呢、 嗯、 或者攞硬冠军呢，我有少少质疑。同埋呢，我好记得我细个啦，嗰陣时年纪仲好细啊，咁呢就啲人咧， 博士噶啦， 系啦，就讲紧个概念就系、是、咧，想当年就两德未统一啦，东德同西德未统一。咁嗰阵时啲人咧就话，你西德好明显强，虽然好明显强过东德好多，咁但系咧嗰阵时甚至有啲德国人都有一个概念就系讲紧话，喂，我依家西德已经咁犀利啦，我再加埋东德落去，咁我哋仲唔系超劲咁样样？咁但系事实咧话俾我哋听咧，西德同东德咧。咁样熬埋一齐，即系统一咗之后啦，所谓基本上咧，德国咧系经历咗一段唔少嘅低潮，系因为即系佢中间好多文化冲突啊，经济嗰个结构本身嗰个唔同啊，各方面嘅差距啊，咁甚至咧系有发展得慢咗，当年嘅德国系啦， 系曾经有过比哈罗第一数添，所以系啦系嘛，即系嗰阵时咧，我谂啱啱融合嗰阵时就会可能有过一少少嘅。少少嘅好咯，即係大家都已經係成熟咗嘅球隊，咁大家好似可以你以強補弱咁樣，係啦，你嘅後衞得啊，你嘅前鋒得啊，咁啊過嚟呢邊踢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嚇，我估計而家嘅東德球員去融合咗個體制之後，佢都未必有好好嘅發展啦，因為本西德嗰邊嘅嗰個成熟啲嘛，成個體制，咁等於香港，如果真係融入咗佢呢一個大環境入面，其實反而係好多嘢唔會係我哋話事，唔會係我哋有個著數喺度，反而我哋自己獨立去做嘅話咧，其實而家個成果一向嘢都唔差噶啦嘛。 係有關呢個大灣區咧，咁基本上咧嗱，話佢得唔得咧？即係我呢啲咁嘅星斗市民咧，我真係。讲唔埋嘅，但系咧，我近排睇到一个有趣嘅新闻，咁、咧就系工联会阿郑耀堂先生讲嘅，系、啦，咁工联阿郑耀堂先生讲啲咩咧吓？咁咧佢就话咧，佢提倡啫，佢话唔到事嘅，话、大湾区咧就可以喺香港如常上网，准睇香港电视，用 WhatsApp 其实据我所知喺大陆都用到 WhatsApp 嘅，我唔知点解佢会咁讲啊。咁同埋认为咧可以取消埋咧，即系喺呢个大湾区入边啊，取消埋中港之间嗰个所谓长途电话。 系 啦，咁咧佢就话咧，令到香港人咧。个感觉就唔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不知道就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咁样样， 实系啦， 系啦，咁咧基本上咧嗱，佢呢个概念咧，我觉得 OK 嘅， 系 OK 嘅，但系咧我又等佢少少担心， 系 嗱，佢作为一个亲中建制派人士啦，郑耀堂先生工联会啦，佢北上考察员讲呢番说话啦。系咪有少少政治不正確呢？即系你意思系话我哋伟大嘅强国系好唔得啦？ 系啦， 系啦，即系 而家不嬲唔系上紧网嘅咩？ 系咯、啊，你话我哋伟大强国嘅问题啦？ 系啊， 系啦， 佢哋不嬲都上到网噶， 不过国家为咗你好，将一啲唔正確嘅信息就帮你过滤下，就驚你学坏咁样吓。你而家讲到好似啊，喺嗰度大湾区可以正常上网，首先我好质疑先啦吓，系啦。咁因为讲到好似而家如果成立咗大湾区，可以正常上网咁优惠，我不嬲正常上紧网噶啦。 系咯，佢话咩上网想睇自己东西冇得睇，信息断咗。嗱，我嗰阵时咧，我谂起即系早几年前中国有个官员讲咧，话呢个中国嘅互联网咧系全世界最自由嘅。咁你郑耀堂先生系咪即系违抗？即系唔系话违抗啦，冇咁严重啦，即系打呢个我哋北京官员嘅嘴巴咧？我唔知道，即系我呢个我纯粹即系我问号，我唔识嘢真系系啊！即系我 我估北韩都有咁样去讲噶，北韩嘅呢个网络系最好噶。 系啦，咁跟住佢话令到香港人唔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嗱，依家我哋强国就崛起啦，咁我哋强国好好噶。咁就算我哋香港人，我哋啲咁嘅港产，去到即系所谓另一个世界，只会咁个美好嘅啫嘛。你唔会觉得话去到另一个世界，唔知道发生咩成件差嘅事嚟噶嘛？咁我哋融入咗强国系美好嘅事嚟噶嘛？咁有咩问题咧？即系我呢个我觉得有少少，即系我谂唔明啫。即系我作为一个强国生患者，即系我不嬲系，即系你知我哋嘅立场不嬲系赞强国噶嘛？ 爱国嘅， 我爱国同埋赞强国噶嘛？我唔知阿郑耀堂先生有咩居心咯。我想讲，即系我有少少，我有少少嬲咁样讲嘅话。 咁啊，佢又真系唔够阿陈茂波先生嘅政治正确啦。啊，总之嗰边就乜都好嘅，系啦。啊！浸温泉啊，去强国啦！ 我真系觉得浸温泉真系冇得顶嘅，我想讲真系。 消费啊，去强国啦！食饭啊，去强国啦！搵食啊，去强国啦！ 系咯，同埋我都要同郑耀堂先生，我严正咁指出，强国系用到 WhatsApp 嘅。 不嬲啊！ 冇佢不嬲系冇 block 到 WhatsApp 嘅。 系啊， 系啊。 不过强国中意用微信多啲啫。 系咯，佢唔用啫，佢唔稀罕用啲 WhatsApp 呢啲咁嘅 洋 鬼 势力， 啲洋鬼子科技。我哋讲，我哋用翻微信，我同你讲，我哋够强大，点解用 WhatsApp？ 冇错。 系咯。 微信好用啲啊，有人同我咁同我讲噶喎， 系咯，就其实后边都咁讲， 后边咁讲噶， 系咯，佢仲识到唔少新朋友添， 系啊，系咯，个安全性好啲啊，啊又唔可以无端咁埋嚟 at 我，又唔知我 number 咁样， 系啦，咁即系基本上，所以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亲中建制派，仲系重要系工联会，国家仲有机会俾你上北上考察嘅，我觉得有啲事咧要谂过先好讲，即系佢哋呢啲。位高权重，唔似我哋啲星斗市民啊嘛！我哋即系我同 MJ， 我唔知咧，我听到好嬲嘅，我想 又认真咁讲，真系其实我听你咁讲，我又觉得硬波之前冇乜觉得问题嘅，而家咁样听下咧，觉得其实爱国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噶，系啊，原来真系唔系咁易噶，唔系你想爱国就爱到国噶啦，系啦，我觉得郑耀堂有一颗爱国嘅心嘅，系啦，但系有时啊，即系 我觉得可能俾啲外国势力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呢啲一定系我想讲，你讲开口埋。我讲 WhatsApp 系啦，所以佢可能要去大湾区嗰度学习下，深造一下，就唔好喺边搞啦。工联会呢啲留翻俾香直头成个工联会带上去大湾区啦。不过唔好喺香港啊，学习下一轮先啦。 系啦，有关呢个大湾区咧，我觉得咧，我睇佢嗰啲数字上面又好啊，点都好啦，好似好正面咁嘅。咁咧，但系咧，成个概念好似好好啊。咁但係呢，即係我作为一个星斗星，即係我买股票咩 ,MJ 知我买股票。咁我暂时好似唔见咩大湾区概念股咁样啦。咁之前北京有个红安区个，好似之前有个概念股炒一轮嘅。 Okay。 係啦，咁呢个稳稳集再讲啦，我哋讲大湾区先啦。咁个大湾区嗰度呢，我有少少担心我作为一个炒股票嘅人呢，因为呢即係我近呢十零廿年呢，其实我都听过唔少好多概念㗎啦。我系咁以数出嚟啊，我谂有廿年啦，呢个十几廿年啦，开发大西北， 哦，西部大开发， 系啦，西部大开发，即系嗰阵时揾咗好多有钱佬噶嘛，有龚如心啊，有阿郑月彤啊，有成光一齐上晒去西北嗰边去考察又睇噶嘛，讲到好有远景啊，成件事好正咁样噶嘛，咁。啊！依家唔知搞成点咧，唔系搞紧嘅，我知道可能搞紧嘅。 系啊，边度系西部啊？系咪东莞啊？ 唔系呢个问阿边清楚啲，呢边个系西部？ 东澳好成功啊，讲真 系咯，唔系系定边个嘅西部啊？定边度真系边个嘅西部啊？ 而家西部大开发真系去咗边啊？我真系觉得有啲奇怪喎、啊。我当时我记得咧，我嗰阵时喺广西工作，嗰阵时喺广西官员咧仲好开心咁话：哎呀，广西终于系西部大开发其中一个成员啦！咁样 吓，佢唔系西北咩？喂，广西关事嘅原 来。哇，佢哋真系唔知道你知噶啦，喺点样为之西部系咪先？啊，有啲人觉得东莞系西部，有啲人觉得太子道东以恶以西就系西部啊。 阿 Win 就可能觉得有啲人嘅西部就系西部咩？我唔知啊，大佬。 但系讲得白咗啲啦，咁我真系唔知而家西部佢讲而家香大陆最西嘅地方，究竟开发成点咧？ 吓、啊，咪都几好。咪如果成都、重庆嗰啲就 OK 嘅，但系成都、重庆好似唔系。 即北京唔系西部嚟嘅。 北京唔系，北京一定唔系西部。 哦，如果佢将北京纳入去中国最西嘅地方咧，咁啊成功啦，真系。 唔系东京，如果东京当西部嘅话，都系噶。 东京东京都系中国一部分啊。 系咪？都系噶，系噶。 成扎都系，我真唔知搞成点。跟呢个概念真系唔记得咗，你唔提我真系唔记得咗。 系咧，我都突然间谂起啊，嗰阵时有概念股嘅，我记得系。 OK。 系啊。 然后咧，仲有个咩概念啊？ 仲有嗰扎自贸区咯，咩上海自贸区啊？ 哦，嗰扎好似仲玩紧嘅。 好似冇咗喎， 冇咗咩？ 唔系，仲有，但系即系冇乜搞作嘅啦。好似据讲， 系冇咁多炒作啫。 系啊，但系好似冇乜声气咁啊嘛。我见佢， 我当佢。我估大概以咁样嘅逻辑去推断咧，大概喺十年后嘅今日咧，我哋就会用翻同一条绳，一带一路啊，一带一路啊，带咗去边啊？路啊，路咗去边啊？一带一路。 喂，仲有咩咧？仲有前海。 前海好似都玩紧噶， 炒紧楼，但系好似冇乜炒紧楼，但系冇乜人买咯。 系啊，就唔知有咩发展咁样啦。 好，不如我前海我知，前海有个我冇去过噶，前海有个商场，即系嗰个大商场，好多港货店嘅，咁啲人就去到买港货，即系嗰啲咩做咩 G2000 啊，我唔知有冇莎莎啊、卓越嗰啲，我唔知有冇啦吓，即系类似嗰啲咁嘅嘢啦，应该系啊，咁就有呢啲嘅，但系当初全海系话做金融区啊嘛，系咯，咁我唔知啦吓，即系可能佢入边有得卖金融啲小说咯，我唔知啦吓，系啦，咁基本上我头先讲嗰个上海自贸区咧，同一个概念噶，本身都佢谂住系打造所谓打造啦吓，即系各位听众，我用翻大陆 terms 啫，我系反对打造呢两只字嘅，打造翻个金融区噶嘛，即系又冇。冇话取佢嗰阵时梗系冇话我要取代香港，佢冇咁讲啦。但系佢某程度上想发展一个金融市场，但系都好似唔系好过眼咁样咯。依家吓，即系可能我比较见识浅薄啊。 系，佢都应该会希望佢逐渐理解到啦。当你冇一种好多嘅嗰种叫做新闻自由啊、金融自由啊呢啲嘢喺入边咧，好多嘢就。好多掣肘噶啦，咁你想打造个金融区，人哋一埋嚟一见到你，即系原嚟你嘅法制系咁样嘅，你嘅呢个新闻系咁样嘅，系啦，要真系听你中国嘅说话先至可以入嚟做生意嘅吓，咁人哋仲点样咁有信心入嚟投资咧？ 系啦，小弟啦就读历史啦吓，即系各位听众可能都略有所闻啦吓，即系咁咧，我谂起咧。我细个读历史真系好有用。 你唔系读历史，你系活在历史。你就系一个活化石，系啦。你细个嘅时候，即系嗰阵时系边啊？慈禧。 唔系我谂翻 慈禧啊嘛。 我回想翻， 再做啦。 我回想翻李鸿章曾国藩嗰阵时，系、 okay、 啦，嗰阵时同佢哋饮茶嗰阵时。 O K。 咁咧就系话咧，哇，好有用呢个 terms， 我即刻谂起呢站乜乜自贸区啊。中学为体又西学为用，佢哋有一个咁嘅概念嘅中国人。 厉害。 咩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咧 ？M J， 你唔知唔了解？ 绝对唔知 道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咧，就系、是、清末咧呢、這个自强运动一个概念嘅。 系。 咁咧，佢哋会觉得中学为体咧，即系用翻我哋中国人嘅思想做一个中心，即系咩儒家思想啊？ 系。 即系忠孝或者类似，即系佢哋咁讲啦吓。咁我唔知贪污佢哋，我唔知佢拉唔拉埋去啦吓。咁就。依、這个思想为一个主体，西学为用咧，即系咧，基本上咧啊，我嗰阵时咧就见你班杨贵志嗰啲火枪啊、大炮啊、火炮啊，嗰啲咩战舰啊、电报啊，即系呢啲咁嘅 technical 嘢，所谓咁犀利咧，咁咧我就用咗你呢啲咁嘅西方嘅科学，咁咧就去改革我哋中国，咁但系我改革得嚟，我用翻我中国人嗰个传统嗰个核心思想去做，咁咧， 就叫中学为体，又西学为用。 嗯， 系啦，咁咧，基本上嗰阵时咧，嗱，我就唔敢讲话失败，但效果就麻麻地嘅。 嗯， 咁咧，基本上因为咧。例如咧，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打甲午戰爭，1895年就中日嘅甲午戰爭，咁、就講緊話咧，中國咧基本上咧就號稱全亞洲最強嘅艦隊嗰陣時已經有，咁、但係咧依然俾呢個日本嘅艦俾日本嘅艦隊吊打，咁點解吊打佢咧？咁咧就有一啲歷史學家唔係我講嘅，有啲歷史學家講就係因為咧你有好。先进嘅军备，有先进嘅军备，但系咧，喂，你本身你贪污贪晒火炮去，即系嗰啲弹药你俾人贪晒去，又或者讲紧话你根本你成个战术个体系又做唔到，又甚至讲紧话你成个行政体系混乱，你调动唔到，你最后咪输到慢慢声咯。咁呢个某程度上咧，就其中一个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嘅一个典型例子。咁再之后可能讲紧再后边清朝嘅改革，甚至去到民国，甚至去到呢个共产党，即系佢嘅口号上或者佢嘅体制上咧，唔多唔少咧。都用咗即系西方可能一啲议会制度啊，又或者一啲总统制啊，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国家主席制啊等等嘅制度，再做一个更加深化嘅改革。咁咧，点解我会提到呢个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咧？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咧，中国人咧就系、是、例如佢打造呢个上佢建立啦吓一个上海自贸区，又或者讲紧话我头先讲一啲前海，佢就会认为咦喂，基本上我有西方嗰套。技术或者嗰套学术、学识，我已经可以好好咁温一个金融中心，用翻我中国人嘅思想。但系中国人嘅思想即系好多好嘅嘢啦，当然。但系其中一个最最主要嘅精神系咩咧？人治，同埋贪污，系啦。咁基本上你喺呢两个大前提之下，你有好多嘢喺一个国际贸易上，你仲温唔温到咧？唔系话我唔敢讲完全唔得，困难啲咯。 多谢白琪同我哋上咗历史嘅课啊！我听得好用心啊，讲真，讲出咗好多道理喺入边啊！我真系对呢个好有深刻嘅体会。好多时一啲概念啊，或者系一啲佢哋嘅愿景啊、口号啊一啲咧，本嚟系一件好事嚟嘅，系啦，本嚟系一首好诗嚟嘅。不过读嗰人咧个嘴系歪嘅，系啦，咁啊好诗咧就运作下咧就唔知点解可以变成一个扭曲嘅嘢，系啦。所以呢个亦都有最憎一种我而家中国你简单啲去理解，可能系嗰种官僚主义，可能直头咧真系好似陶杰话斋，好多嘅我唔系讲全部啊，好多嘅强国人真系有一种腐败嘅基因喺入面嘅，咁所有嘢喺佢哋嘅运作上面呢，佢真係可以諗到好多嘅办法去用一啲好好嘅名目去维护自己嘅权益。譬如普地地一个普选，佢諗咗一个普选框架出嚟，就变咗你嘅嗰啲嘢呢变成唔啱嘅，变咗你要去做真普选啦。譬如人哋可能本身唔好俾人哋去搞事咁样啦，系啦，咁所以定咗一个条例出嚟，就话大家唔好搞事，所以唔可以寻衅滋事嘅。佢就可以用寻衅滋事呢样嘢咧，就去将佢呢条例就挂去所有对佢不满嘅人身上。咁啊，明明一首好诗咧，就用咗喺错嘅地方嗰度。咁所以话知你有以前嘅东洋舰队又好啦，话知你有最强军备又好啦，实际应用起上嚟都系输嘅。如果我哋即系都系纯粹为咗嗰个法系啦，呢、这个就是所谓真系嘅法治同人治。所以当中国当时同我哋讲法治，我都真系觉得好荒谬啊！ 系啊，即系等于一个小学生教我大学嘅嘢，你唔好玩啦、 啊！系啊，摆明佢就系、是、即系佢就系最唔法治嘅地方嚟嘅，佢就系玩紧呢一啲咁样嘅语言艺术，就偏偏有人觉得咁样系法治，仲话你呢一啲维护法治嘅人系影响紧法治，我真系觉得啊，真系劲啊，真系死都有翻生咁样、啊。 最近一个例子咪话中国。嗰方面早几个月前嘅啫，话美国行保护主义咯，即系闹佢行贸易保护主义系行不通咁样咯。跟住我见到都唔知好嬲定好笑，系你讲贸易保护主义几时到你中国出声啦？系咪咁讲先？即系我外国嘅，我系外国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有时啲嘢，喂。你冇擘大眼，你做咩啫？你依家人笑狗都肥啦，讲真。 而家咧，佢最多常用噶啦。上一节我讲嘅呢个外国势力，而家我讲嘅呢个系国家安全。佢基本上任何佢睇唔上眼嘅嘢，佢就可以用国家安全呢个咁样嘅大方向嚟同你讲噶咯。哦，你唔支持大湾区，唔支持呢个大国家嘅发展，你就系破坏国家安全。 基本上你是真的无敌的，即是这个是一个百搭来的。 是啦，咁呢所以呢这个大湾区来讲呢，咁我同 MJ 又才疏学浅，咁就话咦是不是真的不得呢，又或者是不是真的咁负面呢，我哋都唔识咁样，唔敢讲。 我觉得的，我诚心祝福佢得的，不过唔使预香港，我觉得真的。 咁 有我哋啦，我哋真係废青嚟㗎，有我哋。 咁你无论一带一路又好，今次呢个粤港澳大湾区都好，咁好多概念嘅，尤其是叫好多人嗌你去珠海买楼，去中山买楼。据我所知呢都升到七七八八㗎啦，深圳广州嗰边啲楼。係啦，咁大家系咪仲要投资落去，或者投资落去系咪赚緊呢，咁大家停一停諗一諗，即系我会咁諗啫。 我等下梁振英先生惨㗎，即系佢啱啱先 sell 完一带一路，而家又要 sell 大湾区，如果又用返嗰个下嗰、个无敌嘅嗰个问题出嚟，哇，如果而家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一齐跌落海，你 sell 边个啊，你救边个啊，咁样我真系想 知佢依家讲咩㗎，佢话大湾区一带一路一部分。 哇 真系系劲够 佢玩啊，真系。 系啊，即系。即系各位咧，学做 sales 学做销售咧，即系我觉得呢啲都教材级噶啦，系啦。 一带一路唔系喺其他国家嘅咩？ 唔系一部分咯，即系佢成条链噶嘛。咁、 okay. 我条链嘅其中一部分咪个大湾区。 起点就是大湾区。 未必起点啦，总之个其中一条链啦，即系嗰条链其中一个 好重要嘅部分 咁样样啦，系啦。 厉害厉害厉害 ，OK 啦，祝阿梁振英先生就吓、升官啦吓，佢嘅我哋都俾翻啲答嗰个选择佢嘅吓，一系就升官。一系就升职，一系就殉职啦，吓唔知啦。 這個、大湾区睇下点玩啦。我最担心就系嗰啲法律咧，点样两边配合啫？我真系完全谂唔到，呢啲就真系可能要问下咩啦。系、啦，即系问下星期二得到嗰边啦，咪系啦。 唔得噶，嗰啲中国嘅法律你搞唔清楚啦。中国法律好简单嘅啫，就系、是、无论你讲嘅系点都好啦，佢觉得你有罪就系有罪，系啦，佢觉得你冇罪冇事咯。 系啦，咁今次时间咧就又系咁上紧啦，下集咧。希望有阿 Win 强势回归啊！ 好啦，下次欢迎阿 Win， 阿 Win 自己讲啦，不如下次 系咯，好啦，好，再见各位， 好，拜。